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音流入眼，看林里唱惊喜，坐木椅下扯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走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桂一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这是官方发布的中国首个英语能力测评标准。据了解，这个量表将于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长200米、高 1.5 米的长江万里图巨幅长卷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这幅长卷是由中国画学会召集全国50多位美术家、理论家历时一年创作而成的。今天是这幅画作对外展出的最后一天，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明天，国家大卷第二届粤剧艺术周将开幕。在23天的时间里，上海粤剧院、浙江粤剧团、杭州粤剧院等各地粤剧团体将为北京市民带来多场精彩的粤剧表演。其中，明天到本月17号，上海粤剧院将带来经典的粤剧《红楼梦》，这是时隔60年，上海粤剧团再次演绎这部经典。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邀请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与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罗彤导演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精彩呈现，将于本月26号到5月2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首演亮相。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4月15号本周日开幕。此次电影节包括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奖、北京展映、主题论坛等主体活动。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昨天公布了本次电影节入围名单，由贾樟柯执导、赵涛、廖凡主演的最新影片《江湖儿女》入围主竞赛单元，成为华语片的独苗。戛纳电影节将于5月8号开幕，本届评委会主席由奥斯卡最佳女演员、澳大利亚著名演员凯特·布兰切特担当。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成品油价格今天零点迎来两连涨，北京地区92号汽油每升上调5分钱，这是今年油价第4次上调，普通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大概多花2.5块。市住建委昨天发布通知，对于不是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可以自主选定施工监理企业，不再强制要求招投标，同时项目也可以不经过合同备案直接办理施工许可证。这项政策从6月1号起全面执行，将进一步优化本市营商环境。海淀区多语学校联盟昨天成立，北京市11学校、北京市中关村中学等24所海淀区中小学加入联盟，将对小语种教学开展共同教研科研。另外，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将建设成为多语贯通培养特色学校。记者从朝阳区民政局了解到，今年5月底之前，朝阳民政部门将为共计760户特殊老人家庭免费安装一键呼叫智慧养老系统。这一系统将直通北京市999急救绿色通道，并设专属坐席，为老人居家医养解决难题。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乐吃串串锅，瞎吃瞎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和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北京地区的落地海选将会在4月14号、15号还有21号来举行，第一场就是明天咯。北京电台的知名主持人和专业广播负责人将会担纲评委，走进海选的现场，跟选手面对面交流沟通，全面考察选手的专业素养，挖掘选手潜力。您还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梳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今天呢，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五的固定单元了。那到了周五，大家知道要进入的是小夏推荐的板块。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独立设计师来给我们做一些服装搭配方面的推荐。你们肯定要问了，这个服装搭配嘛，那第一点肯定就是怎么好看怎么来。但春天啊，真的不是你想好看就能好看得起来的，这其中的麻烦事儿特别多。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欢迎海棠。 嗨，大家好，我是海棠，很高兴在这里又跟大家 见面了。这今天真的是见面了， 见面，对，刚刚有见过， 对，刚刚见过了。然后我马上会把我们的这个就是摄像头转向我们的嘉宾，在直播的时段大家可以全程观看他，好不好？当然了，也可以继续的给我们留言。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固定的在一直播上面跟大家同步的进行876的同步音视频直播，所以呢看到我们的方式就是在微博上面或者是一直播的 APP 都可以来搜一下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五个字，找到我们之后呢就可以看直播了。有朋友说这个在一直播上面我们的声音会有点小，因为呢我们是靠手机来收音的，所以提醒大家戴上耳机，声音会可能会大一些。好了，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啊。镜头已经转向了我们的海棠同学，那海棠作为设计师今天已经穿得非常的有设计感。 是正式吗？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设计感啊， 我觉得是这样。刚才我们在前面跟大家闲聊的时候也聊到了，今天你穿的一整套都是这个丝绒质地的。 对， 丝绒质地真的是从2017年的秋冬开始就又开始翻红。 对， 因为原来丝绒真的不夸张和不翻老黄历的说，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大概7岁还是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上海就还是很引领这个时尚潮流的地方。 是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妈妈去上海出差，给我带回来了一个就是全丝绒的红色，应该是大红色，我现在应该记得是大红色，然后还有那种 小花边， 对对，丝带的，像丝带一样那种边边的一个连衣裙。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潮爆了，这太时尚，时尚，时尚，最时尚。但是呢，丝绒感觉又好像这几年又没有那么的被大家所喜爱了。 它这个材质吧，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光泽感，还有就是它的这种穿着的舒适度都非常强的一个材质，但是它可能适用面推广度都不是那么广，还有它的制作工艺，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它延伸更就是加入了这种居家服的行列，比如大家喜欢穿着这种丝绒的衣服，就像像这种睡衣款会丝绒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因为丝绒这个材质应该说它延续来说有点像是一个非常有贵族气质的材质嘛，因为在欧洲，在巴洛克还有洛可可时代，它是作为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材质存在。然后现在我觉得就有点像这种复古的一种轮回，然后大家又把这个材质拿出来，然后又把它重新定义一些新的这种时尚的元素吧，然后把它以一种更加简洁的方式呈现出来，就是像现在我穿的这种丝绒西装，其实从去年就开始特别流行。对，还有就是去年更早一点的时候的丝绒吊带。对，丝绒吊带跟蕾丝这两种特别有质感的材质拼接在一起， 而且还可以里面搭薄一点的毛衫， 对，衬衫， 对， 都可以搭， 或者 T 恤其实也可以搭配。 是的，是的。 你看，说到丝绒的这个复古潮、复古风，就我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你买过的很多的衣服呀，包括很多的材质，你总觉得它再也不会流行了。 所以，如果说是妈妈或者是奶奶压箱底的东西，千万不要随意丢了。 对， 某一天拿出来，你会发现比现在的人穿的更要 fashion 很多， 还要时尚。 是的， 我现在想想，因为我奶奶原来在我小的时候是非常喜欢，这是真的是不分年代的，非常喜欢自己在家用缝纫机。你说现在也有很多人又把这个缝纫机的这个潮流给捡回来了，包括我很喜欢的徐静蕾。对，他就把这个潮流又给捡回来，就不一定你自己在家一定要做衣服了。 对 啊，你给自己扎一个小包包啊，扎一个什么东西。这个我记得原来我奶奶就特别喜欢在家做衣服啊，但是做出来的，你那个时候看，小时候你知道，就那个时候看你觉得好像没有很好看， 但是现在在看， 对，现在再看我觉得好有设计感。 对，因为我记得，因为我小时候的衣服也是我妈妈做，我妈妈自己也有一台缝纫机，然后小时候做的衣服其实现在想想，我妈那个时候还特别有一种很神奇的天分，就是她能把同样的一个款式，然后用不同的这种面料跟这种呈现的风格的不一样，然后每年给我做不同的新衣服，然后特别期待。 这个你看，这是妈妈们的厉害的地方了。 对，是的。 哎，现在其实作为80、90后的妈妈啊，有时候就是辣妈范儿啊，就是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再去享受这种动手的乐趣了。但真的现在缝纫机经过改良啊，它也很简单， 是 好像也不太需要脚踩了，对吗？就是现在小一点的是直接在桌上的那种。 对，但是那个也是需要脚踩的。它下面还是有个小的脚踏板，是一个单独的脚踏板。 是一个单独。好吧，一看我就还没来得及买啊，这个。 说真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自己买了缝纫机，然后很多朋友跟我说，他说这个踩缝纫机的声音跟这个砸缝纫机的这个过程，然后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治愈、特别放松的一个过程，能把那种工作中强大的压力，还有这种生活中的这种沮丧，因为那个嘎哒嘎哒的声音，慢慢的，就像让自己恢复了一般神奇。 刚才海棠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设计感啊什么的也是有基因在里面的，你妈 妈妈那个时候就很注重不同材质的搭配了。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在小夏推荐这个板块也是要给大家来做一个这方面的推荐。到了那天我终于受到一位老师的启发，他说我听你在节目里面说什么什么时候乱穿衣来着，说我告诉你，老人说28月乱穿衣。好，我记住了啊，这位老师哦，记住了，28月乱穿衣，在乱穿衣的时候，它其实指的是农历嘛， 对 不对？这是二月和八月，那实际上到阳历就是3月底4月初，然后或者是9月底啊，9月10到10月初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春秋季嘛。 嗯， 乱穿衣指的是说我们真的是把厚衣服收起来了，九十月是还没来得及拿出来，但天气可能会忽然变凉，像今天下雨。我们好多的听众在这个微博的粉丝群里面早上就提醒大家，一个要带伞，再提醒我千万别感冒。就是这个季节真的是很变幻莫测的一个季节，气温很莫测的一个季节。好，那如果你的厚衣服已经收起来了，或者是去干洗店打理完毕了，又突然的降温了，感觉没有厚衣服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设计师就要出来告诉你，混搭不等于乱搭，不等于乱穿衣，到底怎么来混搭呢？今天我们的设计师海棠会给我们做一些具体的推荐。今天呢，大家还可以在一直播上面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在每周五的时候我们都会有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到一直播上面来找到我们，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这个混搭和乱穿衣的区别。 其实春夏跟应该说春季跟秋季，北方的春季跟秋季是一个特别适合你随随便便穿衣服的一个季节。这个随便呢，当然是有一个基础的，就是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基础款一定要充足的情况下，然后再来搭配其他的衣服，然后不管这个天气是冷是热，你都能随时去应变一下。 这个基础款的概念，它分质地和样式吗？ 像基础款，如果我们常规来说，基础款就包括比如像白衬衫、白 T 恤，还有这种长袖的短衫，长袖衫，然后短衫，这些，然后包括我们的基本款的牛仔裤，还有就是一些打底裤，对，这些是基本款，就是你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模特儿，穿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穿了一个打底， 对，穿了一个打底。你需要发挥你自己的想象力，或者是你打开你的衣柜，想象一下，哎，我今天穿在什么上面，穿什么上去，然后会觉得，今天的风格是这样的风格。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就是因为基础款的搭配的层次，层次会很低，就是它可以适应很多面，就像我们的白 T 恤或者白衬衫，我既可以搭配非常正式的西装外套，也可以搭配牛仔外套，甚至小皮夹克，这些都可以随便搭。 你刚才说的这个基础款，好像还是以白色、 对 黑色、 黑白灰 为主的。 对， 这个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特别爱卖基础款的那几个品牌， 优衣库是吗？ 对，就是它的橱窗里面永远都会有一些，或者是在你逛的过程当中，它这个立在商场，就是这个店铺中间的，这个假模特假人，哎，它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就是你如果层层扒开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穿的就是他们家最基础的白 T，或者是一个灰色的长的。但是还是以棉质为主，对不 对？ 对 对，因为是贴身穿嘛，或会以自然材质为主，这样穿着的舒适度和健康度都会好一些。 特别像一个白的画布， 对，这种感觉就像是，哎，我们先给自己打一个底色，这个底色可能不会特别突出，然后我们再去上颜色。那春天可能是一个需要一个阳光灿烂，然后各种花要盛开的季节，需要我们打扮得美美的时候，哪怕我们要穿一个大粉色或者大红色，但是我们的基底色如果配的都是一些基础的黑白灰，我们就不会显得特别突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讲说这个天气的问题， 对这个天气的问题是想说，因为我们通常在春天的时候会把这个衣服都给打包整理然后收纳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提醒一下大家，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衣服分一个三类吧，然后一个是比如说初秋的这种薄款，然后到深秋的这种中厚款，到冬天的这种厚款，可能我们在春天打包第一层打包的时候一定是最厚的那些衣服， 嗯， 然后像羽绒服啊，像那种特别厚的羊绒大衣啊，先把这些打包起来，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是恰当的留这么几件，比如在色彩上选择稍微轻盈一点的颜色，然后选择在春天留一到两件风衣，然后稍微薄一点的这种大衣，然后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千万不要把所有的衣服全都一打包，然后到了 春天二八月乱穿衣的时候就完了。 对对对，就像前几天，然后感觉突然间倒春寒，然后突然 只有若干 T 恤可以套在身上。 对，我就惨到，然后因为去上海出差，并没有想到自己，并没有想到上海的天气会有点凉，然后我就把我能穿的衣服全都套进去了，套了两件 T 恤，然后一件小毛衫，然后再加一件西装外套。 这个时候，设计师也存在一个抓起哪件是哪件的问题。 对， 这就不叫混搭，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乱穿衣的概念。哎，刚才海棠有一点提醒大家的很重要，就是把衣服收起来没问题，但你真的得留那么一到两件。比方说像我自己今天，就是我留的，我的所有的大衣里面，像海棠说的，颜色稍微鲜亮一点的是一个浅蓝色啊，上面会有花。那我觉得还比较适合春天，那冬天穿的时候它确实会有一点点薄了，你可能还需要在外面穿大披肩啊什么的才能够保暖。那这些我就没有送去，很机智的没有送到干洗店里。 对，生活经验丰富 啊。对，这就是变相说我老呗。没法聊了这天， 完了。 好了好了，我就是一个生活经验很丰富的，不然怎么做乐享生活，好不好？ 啊、 怎么把一些生活的经验在小方法、小技巧再传递给我们的听众？还好意思开一个周五板块叫小夏推荐吗？怎么推荐给大家？所以今天呢，在周五的小夏推荐板块，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在这个乱穿衣的季节，我们怎么样能够混搭？当然了，有朋友说怎么舒适就怎么搭喽，这是个人喜好问题。当然当然，这个怎么舒适怎么搭是第一个前提。所以海棠会说到，我们基础款还是尽量的选择棉质的，因为你要贴身穿，这是解决你舒适度的第一个问题。那之所以我们要把混搭和乱穿衣这两个概念给大家分开来，还是希望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以后走出去，人家说哇哦，今天你有点不一样哦，看起来好像也很清新，然后就是上班的状态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就一甩头跟他说，我跟你说我听了一档节目叫乐享生活，我才变得这么时尚的。哎，我是希望有一天变成这样了。舒适度当然是第一位的。好了，今天想要来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微博或者是一直播的 APP 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说到混搭呢，我们还有朋友说喜欢里边穿深色，外面再套浅色，裤子呢也会稍微的再深一些，但是不会比上衣的颜色。这个不好意思啊，你发的太多了，我就看不到后面的留言了。大家尽量的就是要控制在三行以内，好不好？就是对，不然的话在一直播上面会看不到你后面的。好，那他说到的这一点就是他喜欢里面，我们以他的上衣为例吧，他喜欢里面是深色，外面是浅色，然后裤子可能会更加的深一些。 通常来说大家会有一个这种搭配的定律，就是要不能头重脚轻，就是上身的颜色会浅一些，然后裤子的颜色略深一些，到鞋子可能颜色会更深一些，这样会让人感觉有一种比较稳重，或者说这个人很能立得住的感觉，在我们的视觉色彩上来说。但是春天吧，然后我觉得就尽量可以把那些深一点的颜色略抛一点点，然后加一点点这种清淡的色彩，就是春天是可能是我们像黄色呀，还有就是这种淡绿色或者是粉色，就是很轻盈的颜色可以加进来，不一定说你觉得非要穿一件很深的这种内搭，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乐吃串串锅，瞎吃瞎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咸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和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说到这个代金券啊，我再多说一句，就是，很多人说这个50元会不会不够用？大家想想啊，就是很爱吃串串，反正我个人是还比较喜欢吃串串和火锅的，就是大家吃串串也知道，如果就是两个人去吃的话，大概也就吃100多块钱吧，所以我们送的券基本上就相当于对折啦。电话记住了吗？没有记住，下周一我再念一遍。今天呢，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今天呢，在我们的推荐板块请来的是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也就是设计师海棠同学。海棠呢，今天会跟我们来聊一聊，在乱穿衣的季节，我们其实可以不一定是就是厚对厚的这么搭，也可以把一些不同材质的衣服混搭在一起。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在我们之前讲到收纳板块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这个疑问了，说我的衣服都给收起来了啊，大衣、棉袄、羽绒服怎么办？你们现在突然降温啊，这个动不动就10度温差这样来降，说那怎么办？我能不能在现有的春装里面，甚至可能有一些人已经把夏装都拿出来了，然后可以搭出很春天的感觉，然后又搭出很独特的感觉，还不会被大家侧目说哎呦这个人怎么穿成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跟海棠主要聊的就是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微博上面给我们留言聊天。微博和一直播互动的方式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好， 刚才呢我们在广告的时段也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跟大家聊了一下，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啊，就是我虽然把绝大多数的厚衣服都收起来了，还是像海棠说的那样留了那么一两件。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比较关心了，说这个穿衣风格呢还是比较注重的，但是衣服和裤子很多时候是黑色的。哎，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了，就是说有很多的人原来担心搭配出错，所以衣柜里面的很多衣服都是黑白灰，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储备牛仔裤的这个习惯，因为牛仔裤呢基本上是在春天还有秋天的时候可以将你所有的这种休闲款的那个搭配，然后搭配出这种非常非常简单，然后又很怎么说呢，就很街头的感觉，可以随意的穿。 就是如果你本身都是黑白灰的话， 对，如果你 可以多备几个牛仔裤跳脱一下。 对，因为牛仔裤应该说很少能直接穿黑色系的裤子，一般黑色系的裤子像这种休闲或者是西装裤会偏黑色多一点。然后休闲裤的话觉得可以买一些咖色系的或者是这种墨绿色系的，然后在春天也是非常有朝气的一个颜色。 哦，牛仔裤。 我说休闲裤。 哦，休闲裤。 刚刚是休闲裤。 哦，我刚才一恍惚，因为我在看大家的留言。 对对对， 这个， 我刚刚也看了一眼。 好，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这个黑色，因为很多人说我的衣服如果已经是深色为主了，我有没有可能通过其他的一些搭配的方法把这个深色跳脱一下？ 如果基底色是黑色的话，肯定是需要加入其他的颜色的。如果本身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那我觉得如果是个女生，你就可以用丝巾的方式然后把你这个颜色给跳脱一下。还有就是你搭配的包包，你总不能包包也都是黑色的吧。 男士呢？ 男士的话男士倒是常穿是全黑色，这个时候可以是你的腰带，或者是你戴的腕表，或者是你搭配的这种小内搭衬衫，或者是你的 T 恤的颜色。我记得就像优衣库它出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颜色的这个 T 恤，然后可以攒一波不同的颜色。如果你的外搭类型基本上是黑色系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不同色系的这种衬衫的颜色或者是 T 恤的颜色来更换一下每天的心情。 衬衫 T 恤，因为很多的套装它确实颜色会偏深一点。 是的，深蓝黑色。 对，毕竟像邓超老师那样能够把粉红色的西服套装穿出那个感觉的，还是大家平时生活当中还是不太敢穿。 是的是的。 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说一说今天乱穿衣的这一位，他说在一直播上面跟我们说他把这个半截袖就是 T 恤呗穿在外面了，然后里面套了一个羊毛衫。 对，我刚刚也看到了，我也想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混搭， 这是一个非常个性的穿法。我记得我之前有个朋友，他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怎么穿过衣服，就是把夏天的这个半袖的这个 T 恤套在了他的另外一个长袖 T 恤外面。 后来出了很多这样的衣服。 哦，对对对， 就直接是夹两件。 对对对，直接是夹两件，但是他是直接穿了两件，然后底下呢比如稍微翻一下就能看到里边那件 T 恤的这个颜色。然后当时我就想他这么穿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会有一种这种色彩的重叠也好，而且这种很少有人会把两件 T 恤穿在一块儿。 对，我也在思考，就是真正的两件，因为都是棉的嘛，都在一起可能会有这个摩擦和皱的问题。就你稍微动一下啊，对，我太实用了，实用了，就是我属于乐享生活当中的实用派。那像刚才这一位说 T 恤和羊毛衫的搭配，这个完全是一个， 对，我觉得我还蛮 秀场款。 对，我觉得我还挺难想象的，因为通常来说，像羊毛衫如果要跟 T 恤搭，或者是要跟衬衫搭的话，会搭在里面，然后比如露一个小领子，或者是露一个小边边，然后在袖口的位置挽一下，把衬衫或者是 T 恤的袖子挽出来，这样就可能略休闲一些，而且也不会显得特别的 怎么说呢，就不会显得像羊毛衫可能会觉得比较厚重的感觉，跟这种棉的材质搭在一起又会给人一种就色彩上可能会这种对撞的轻盈会有一些。 好，还有人说蜜蜡吊坠和丝巾饰品搭配心情好好。 蜜蜡吊坠、是是项链吗？ 我觉得它有可能，因为吊坠嘛，那就可能有点像毛巾链， 哦、 不 对对对， 毛巾 毛衣 链，啊，对，有点像毛衣链，只不过说它那个吊坠是蜜蜡质地的， 是的， 哦，这个也很特别的一个质感， 嗯， 因为蜜蜡还是有一点秋冬质感，我觉得 是。 不像春天那么的轻盈。 对，蜜蜡的颜色可能就比较像这种酱红色呀，或者是姜黄色的这种色系， 嗯， 然后还是比较深沉一点。我觉得可能更适合秋天的这种搭配，然后让它跟毛衣或者是跟我们的这种稍微厚一点的外套然后搭在一起。 嗯，还有人说，因为个人是极度的偏爱纯黑色，容不得有任何别的颜色、图案和文字，那也没有问题啊。就很多的，就是很成功的人士，对不对？曾经的乔布斯，现在的扎克伯格，都是喜欢纯色系的嘛？就拉开全都是纯灰色或者纯黑色的 T 恤、西装啊，一整套，而且永远都是同一个款式的，那也没有问题，这是你个人的喜好了。我没有强行让你去搭配一个别的颜色。 对男生来说，我觉得，因为我可能也主做男生的一系列的这种西装的东西，所以对男生搭配里边，大家对这种变化性接受度不是特别高。所以就像羊毛衫，可能你给他一个小高领或者一个小翻领，他会觉得比这个圆领的变化就已经蛮大了。 嗯、 然后有的人可能都不会接受这种高领的穿着，觉得会有点堵得慌，或者是觉得自己的脖子不够细的话，穿出来会不会有一种这种。就是更粗壮的感觉， 嗯， 就像前，应该说从去年也是比较流行这种小高领的衣服，然后搭配西装的这种休闲化的穿法，其实也还好。就是如果说这个羊毛衫或者是这个小毛衣的色彩跟质地它足够轻盈的话，它不会给人这种特别臃肿的感觉，反而会让你人显得比较柔和。 好，还有人说了，刚才海棠说的这个休闲裤，咖色系。啊，然后用丝巾搭配一下，感觉建议特别棒啊，要回去试一下。哦，这个，对对对，我也想要试一下。啊，还有人说了，就是因为自己喜欢黑色嘛，所以很多的衣服都是定做。其实现在我觉得定制啊，定制服装，包括像海棠这样的设计师，慢慢的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了，不再说我一定要是一个特别场合，我才有可能去定制一个服装。包括刚才我在一直播上面向大家展示的我今天穿的一个外套，也是设计师的定制款。我觉得现在定制这个概念已经比较的日常化了。 本身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概念在一直潜移默化的对推行，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特别，每个人希望自己被特别的对待。所以现在以前的定制可能大家觉得是一个非常高非常 冷的 对非常高冷然后很遥远的状态，但是现在大家更希望是生活在为我所服务，然后会产生这种很有这种被这种周边的生活会特别对待，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生活服务设施其实都有一种个性化的一种个性化的一种体现吧，像互联网的这种个性的推送啊，还有就是如果大家有定这种像视频的一些软件，他们也会有为你专属的这种个人习惯去推送。像服装定制也是，因为我本身也做男装的定制嘛，所以很多人觉得一提到定制可能会非常非常的昂贵，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遥不可及，其实也没有，就是大家看一下商场里的衣服，跟你希望这件衣服更贴合你自己的时候，这个概念如果稍微转化一下其实都可以接受。 现在真的就是你去了解一下服装定制的价位并不是我们原来大概在两三年前认为的那么高了。 是的， 哎，它慢慢的随着它的这个量啊也上来了，被大家接受度增加了以后。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跟设计师海棠来聊，我们在春季的时候不想要乱穿衣，想要搭配混搭的还比较有个性。刚才听到的服装定制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话题，其实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专门讲过定制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同样的也是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一直播也是同样的名称，可以找到我们。还有朋友说了，北京的天气真的，昨天还在穿短袖呢，今天就赶紧套上了羽绒服。嗯，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不是北京的问题啦，就是全国现在都是这样啊，都是春如四季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才要单独跟大家讲啊。还有说到颜色这个问题啊，我很多时候在休闲活动的场所呢，也会去穿一些颜色鲜艳的衣服，这应该是女士了，她说会选择粉色呀、蓝色呀。哎，这个我们就要接着上半段我们说到的，在混搭的这个里面的理念，第一个是我们先穿这个棉质的打底。先给自己打个底， 是的， 黑白灰的打底。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往上面去加一些什么样的质地，在春天是比较看起来比较和谐一点。 春天这个质地一定是看起来比较的轻盈，然后看起来比较的让人觉得很放松的一个质地。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就是说，哎，薄薄的这种棉衫，还有薄甚至是轻盈的这种丝绸的材质，甚至这种薄纱的材质都会被推崇出来。而这些材质还会跟一些比如说像一些蕾丝厚一点的皮革，或者是跟一些这种带有光泽感的面料，像今年特别流行的这种 PU 的面料去结合，然后就会很特别。 嗯，那它在保暖性上面呢，这些材质会还可以吗？ 对，保暖性上肯定不会说那么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假设我们现在穿了一条薄薄的阔腿裤，但是你不确定今天的天气是一个非常轻盈的非常暖和的一个天气的时候，你就可以先穿一件打底，然后上面呢可以穿一个毛衫，但是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那个衣服部分夹在了这个裤子里边，这样可以露出自己的腰线，这样就是我们上半段在说的，然后既让你能保暖，又能让你看出你的身材曲线的一部分，露出一点点。而且这个季节就算你身上有一点点肉，也可以被这种比较松弛的穿法遮盖掉。 啊，就塞进去一点点啊？ 对，塞进去一点点， 不是全都扎进去那个概念。 对，就是可能只有三分之一或者是半侧的位置扎一点。 还有衬衫稍微扎进去一点点，我觉得好像也是这两年很流行的一个穿 法。对 T 恤也是，就是像你揪起然后你的四分之三侧的一个位置，然后盘一个小小的结，然后塞起来，或者是窝在里面，然后稍微露一点点这种皮肤的颜色，还会显得有一点点小俏皮的感觉。 哦，露一点皮肤的颜色。好， 如果天气够热的话。 对，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不太能够跟大家演示这个扎 T 恤的，但是刚才说到了这毛衫啊，包括衬衣这样的质地，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在春天的时候，第一个是打破跟秋冬季节穿同样质地衣服的这个打破一个观感上面的雷同感， 是 说而且你的同事们见到你也不会觉得说你怎么又穿了这件衣服，这种感觉。 是的， 毛衫的样式什么的还蛮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是一，第二个呢，在保暖性上面也会好一点。 形式感上也会有差异。 那你会建议大家如果有可能的话多套几件吗？ 多套几件这个穿法，这个层叠的穿法，其实在好几年前的时候是很流行的。就比如说我最里面会穿一个非常长的 T 恤，或者说是一个非常长的这种衬衫，然后外面再搭一个短一点的毛衫，然后在外面可能再搭一个更短一点的夹克衫，然后现在看起来或者说想象一下可能会有点臃肿，但是它也是一种，就是如果说你能把这个你的身高足够高，并且这个露出来的色彩的这个比例足够窄的话，不会让你的身体分割特别大，它也是一种这种视觉的一种集中化，会让人觉得很有层次感，这个人穿着就很有色彩的饱满度，或者说你这种穿衣的这种复杂度都会有一些。